一音风飞散发披肩，眼里散发一丝恨怨，想要告诉我你此生不变，眉宇间刺痛匆匆暗闪，悠悠戚戚春华不断，冷冷暖暖一片茫然，视线碰上你怎不心软，唯有狠心再多讲一片，苍天不解恨怨，痴心爱侣仍难如愿，分开虽不可改变，但更珍惜一刻目前，可知分开越远，心中对你更觉挂牵，可否知痴心一片，就算分开一生不变，反反复复多次失恋，进进退退想到从前，让我再吻你吻多一遍，别了不知那一天相见。虽不可改变，但更珍惜一刻目前，可知分开越远，心中对你更觉挂牵，可否知此生一变，就算分开一生不变，反反复复多次失恋，进进退退想到从前，让我再吻你吻多一遍，别了不知哪一天再相见。